绿树浓荫夏日长，楼台倒影入池塘。 楼哥，你等我，我一定回来。 你方圆之内就是我的世界。欢迎收听晋江文学城多人精品有声小说《不要在垃圾桶里捡男朋友》，作者奇经难去。 我是若离。 我是火云绅士。 我是阔先生。 后期制作青玉，由来月文化出品。 按照古星志的真实想法，武器库的基地兵当然死得越多越好，他对这些坚韧的旧人类是尊敬的，但尊敬归尊敬，利益归利益，说的难听点，他们晚死一个人，武器就晚一天抢到手。古星志的想法归想法，但他要为丁秋云办事，想要把事情办好，就要笼络人，要笼络人就要将话说得漂亮。古星志嚼着烟叶闭眼想到，做正常人真是麻烦呢。另一名男队员看了看手表提醒道， 古队，小李他。 古星志翻身站起，跺一跺冻麻的双脚说， 回去。 一行人下了山，走入一片干枯的树林，这里驻扎有一个异常庞大的新人类小分队，林立的帐篷密密麻麻足有百十来个，每天都有后续的兵员源源不断地补充到这里。听到脚步声，主帐方向挑帘走出一个满脸络腮胡的人，他脸上满是尸斑，但他完全没有遮挡的打算，大咧咧地朝古星之笑道， 小古回来了。 络腮胡对他这种冷冷淡淡的态度丝毫不以为伍，还喜欢得很。一个清冷又美丽的青年，做什么都不会太惹人讨厌。古星志目不斜视，迈步走入帐篷群间，将刚才在山上猎到的三头黄羊扔到篝火边。正准备开火做饭的厨师哟了一声， 哟，可以呀，这几天数你们这个小队猎到的东西最多。 古星志在死黄羊身上踹了一脚， 我以前就是做这个的。 啊，猎人呐！ 见识过古星志割新人类脑袋的娴熟手法的队员们想，猎人用来形容古星志也挺准确的嘛。把今日搜集到的物资交上去，古星志走到林边靠树坐下，点上一根烟取暖，顺势把帽子压到极低。他想到临行前自己与丁秋云的对话，他向丁秋云保证， 你放心，我跟新人类的那些事情你都知道，我无论如何也不会加入他们的。 这就好。 你希望我从哪一方面入手？ 我希望你加入新人类。 不愧是你。 这既然是丁秋云的要求，他照做就是。古星志虽然被新人类通缉过，但见到他的脸还能活着的实在是没有几个。再说了，这对新人类与先前通缉他的那批不属于同一支，不必担心会有人认出他。混倒是顺利混入了，只是这里的生活实在不很顺心。他才抽了不到一根烟，麻烦便来了。一支烟盒递到古星志面前，只闻那烟丝香气，老烟枪就能轻易判断出，就算不在末世，这也是难得的好烟。他张嘴咬了一根含在嘴里，一根火柴适时的划亮，把烟丝丝丝燃亮，烟雾顺着他不化而朱的唇袅袅而生。古星志吐出一个漂亮的烟圈，少年的清冷感当真是最致命的武器，哪怕举止没有任何情意和了不得意味，也能轻易叫人浑身燥热。络腮胡在他身边坐下，双目灼灼地盯着古星志。 辛苦了。 嗯。 络腮胡试图去勾住古星志的肩膀， 看你，怎么比来的时候还瘦了一点啊？ 古星之脸上表情不变，口里却险些把过滤嘴咬烂。络腮胡姓邱，是目前这支新人类队伍的首领，而这支队伍是所有基于武器库的新人类队伍中最庞大的一支。先前古星志观察了许久，权衡了一切利弊，确认这里是最适合他渗透的地方，才带着队伍投向这里。他以为自己算准了所有，但当他把信传给丁秋云，告知他选择的新人类阵营时，丁秋云只回了他一个字： 哼。什么意思啊？ 没什么大事，你去了就知道了。 丁秋云虽不插手古星志自建的新队伍，但他对那些哪怕稍有势力的新人类群体都相当了解。舒文清的商业镇如今可是一个大型的信息集散地，想要什么讯息在这里打听便是。丁秋云说的半点没错，这不算什么大事，而且古星志也的确是去了就知道了。这支新人类的队长络腮胡很喜欢漂亮的男青年，古星志这气质长相正好全长在他的审美点上。古星志被纠缠得不胜其烦，哪怕对他疏远冷淡，他也是乐此不疲地凑上来，惹得古星志头疼不已。他写信回去质问道： 丁秋云，你是故意不告诉我？ 不久小镇来信送到，丁秋云的回答只有两个字： 是的。 古星志捏着两个字的信在睡袋里看了很久，心里又酸又软，咬着手电筒用铅笔头一字字写着回信。他想问，删了改，改了删，最后送出的也只有短短的一个字： 好。 只要你高兴，都听你的就是。古星志没有立即拧断络腮胡的脖子，只是冷冷一眼看过去，便看得络腮胡心惊摇荡，也不敢再有多余的动作，嘴角先僵硬地挤出一个讨好的笑来： 小谷。 古星志站起身来，掸了掸刚被他碰过的肩膀： 谢谢邱队的烟。 如果说旁人做起这动作，络腮胡必然暴露，但是古星志这样做就让他根本提不起气来，就连发白的指尖擦过肩部时发出的两声衣料摩擦声都是恰到好处的迷人。古星志起身离去后，络腮胡顿觉索然无味，正从烟盒里衔出一根烟来，眼睛一转，发现古星志竟然在走出了数十步后悄悄回头打量了自己。被这样偷偷窥视，络腮胡并不觉得愤怒，反倒被那目光生生弄酥了身体，笑眯眯地看了回去。古星志的身体微微抖了一下，转过头去快步走开。络腮胡笑了：装什么装呀，二十多岁的小娃儿果然还是嫩。虽说他来时带了个质量挺不错的队伍，但论数量，古星志还是得乖乖依附在自己身边，哪怕心不甘情不愿也必须如此。他越不甘愿越抗拒，等自己得手的那一刻就越快活。然而在与他相背而行的古星志眼里，并没有任何一丝他想象中的羞恼、紧张和不安，他的神情活像是一匹正在狩猎的狼，狡诈残忍，透着金眸的森光。他一边走一边用雪白的麻纱手帕擦拭着手、唇以及被络腮胡的任何物品碰到的地方，随后来到帐篷后，随手将手帕扔入一堆篝火之中，看着那片雪白化为焦炭才迈步离开。古星志带着他稀少的队伍和意图围歼武器库基地的新人类混迹在了一起，没有人觉出他救人类的身份，因为他看上去不怕冷也不怕死。死这件事古星志见得多了， 一是杀人，二是看到梦里的丁秋云一次次死在他的面前。说到底，他对死这件事情其实没有太强烈的实感，因为别人的死对他来说不算什么值得挂怀的事。而丁秋云的死是一件重复在梦中的事情，只要他能熬到睁开眼睛，那他就能说服自己这件事情并没有发生过，就算发生过也只是过去的事情，他只要一睁眼仍能看到鲜活的秋云，这就够了。